在我心深处，爱已关不住，渐已靠近你，有意但又无意，我爱你这一语，欲说真不易，夜半轻思语，我却尚在犹豫，情痴心痴，多么想讲你知，可惜这小女子想倾吐却无词，情痴心痴，多么想讲你知，可猜得懂我的情痴。